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历史上，人们传说诸葛亮有一位相貌十分丑陋的妻子。虽然面丑，但是诸葛亮的妻子不论是才华还是品行，都与诸葛亮不相上下。其实在咱们国家古代，还有几位像诸葛亮的妻子这样面丑但颇为有才的女子，他们的故事也一直为人们所称颂不已。诸位好，这里是迷幻时空，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韩涛。那么今天我将为大家讲述中国古代丑女的故事。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咱们今天要说到的第一个人，那就非中华民族的始祖皇帝之妻魔物莫属。相传魔物丑陋无比，被看成是古代丑女之首。汉朝王子渊《四子讲德论》当中说，魔母窝魁，善欲者不能掩其丑。然而魔物的德行则是当时女人们的楷模了。屈原九章《昔往日》曾经给予了魔物极高的评价，说道：杜家也之芬芳兮，魔母娇而自豪。魔物的智慧也非比寻常，正是由于她的这些优良的内在素质，皇帝才娶她为妻。而魔物也不负皇帝厚望，对其他的女人实施德化，传说皇帝拜炎帝杀蚩尤，皆因为魔母内助有功。从古至今，人们寻觅终身伴侣，德行往往重于美色，这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有些看似其貌不扬的女子，常常在其他的方面散发出璀璨的光辉。丑妇家中宝，就是享受过这种好处的人们的经验之谈。接下来我要给您讲述的是战国时期齐宣王的皇后丑王妃无颜的故事。咱们常常用貌似无颜来形容这个女人很丑，这无颜指的就是战国时代齐国无颜县的丑女钟离春。钟离春是个长相丑陋不堪的孤女，生的是旧头深目，长指大结，卯鼻结喉，肥相少发，折腰出胸，皮肤如漆，令人望而却步。年过四十，不但流离失所，甚至没有容身之处。她本来的名字叫做钟离春，因为生得太丑了，又出生在无颜这个地方，所以大家都把她叫做无颜，反而人们忘记了她本来的姓名。咱们说春秋战国时期，兼并侵扰，此起彼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竞争激烈，各国的民本思想都十分盛行，一个黎民老百姓也可以毫无顾忌地求见国君，陈述自己的愿望，对国家施政方针提出自己的建议。话说这一天， 钟无艳也鼓足了勇气前往临淄求见齐宣王。无言看到齐宣王，大言不惭地说：“倾慕大王美德，愿执箕肘，听从差遣。”这齐宣王后宫的国色佳丽是比比皆是，更不缺执意人等。听了无言的话，他看着眼前这个丑陋的女人，觉得她竟然异想天开，如此不自量力，禁不住哈哈大笑。不料无言却镇静自若，一本正经地连说：“危险呐，危险呐。”齐宣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哦，你说危险，那是什么呀？愿闻其详。”于是无言慢条斯理地侃侃道来：“秦楚环伺齐国，虎视眈眈，而齐国内政不修，中间不变，太子不立，众子不教，齐王你专务嬉戏，声色犬马，这是第一件可令人忧虑的事情。兴筑建台，高耸入云，是以彩缎丝绢，缀以黄金珠玉，玩物丧志，利令智昏，这是第二件可令人忧虑的事情。贤良逃匿山林，周瑜环伺左右，见者不得通入，党论难得听闻，这是第三件可令人忧虑的事情。花天酒地，夜以继日，女乐排忧，充斥宫业，外不修诸侯之礼，内不秉国家之志，这是第四件您得忧虑的事情，所以可谓是危机四伏，已是危险之至。”就这位齐宣王开始的时候还是漫不经心地摇着头听着，他渐渐的便有些目瞪口呆了。无言说完之后良久，齐宣王才前进地说道：“德龄教言犹如暮鼓晨钟，如果我今后还有一点点进步，皆君所赐。”刹那之间，齐宣王一惊而悟，即刻下令拆除建台，罢去女乐，斥退谄佞，然后励精图治，从此齐国国势蒸蒸日上，无言也成为了齐宣王的王后。无言虽然外貌丑陋，却能在进修德业上补救，学识上的修养，事理上的观察，以及道德勇气的培养，日积月累都有了丰厚的基础，因此在第一次见面的交谈中就能一针见血地切中时弊，畅所欲言，震撼着齐宣王的心弦。 在中国古代有着这样几位女子，她们虽然长相丑陋，但是却因心地善良，德才兼备，而被后人称为美女。迷幻时空为您讲述中国古代丑女们的故事。 与钟离春经历相似的还有一位丑女，她叫素流，打小生长在齐国都城的郊外。至于她真正的姓名谁也不知道，正史当中也只有一句介绍：君子谓齐流女通耳有礼。素流世居在临淄的东郊，以采桑养蚕和缫丝为生，因为她脖子底下长了一个大瘤子，所以大家就称她为素流女。素流女整天忙忙碌碌为生活操劳，年逾花信还无人问津。瘤子长在脖子底下，就是甲状腺肿大，古代的医药水平不够发达，没有办法抑制，也没有办法切除，也不明白其病因。尽管远远近近的婚龄男子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素流，但是他本人却并不以为意，依然我行我素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周围的一切不闻不问，甚至不屑一顾。他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性格突然引起了齐闵王的好奇心理，不惜移尊就教，正所谓不见不知道，一见吓一跳。齐闵王不是被他的瘤子吓着，而是对他的贤德才智肃然起敬，更为敬重而滋生出了爱意。要说齐闵王与素流女的第一次见面要算是偶然了，那是在齐闵王的一次出游当中，前呼后拥，车骑威盛，男女老幼聚集在路旁，以新鲜的眼光观看着难得一见的热闹场面，而素流女却继续在路旁采桑。 对齐闵王的出行视若无睹。素留女的这种矜持傲慢，大大刺伤了齐闵王的自尊心，特别是素留女的解释更加出人意料。她说道：“妾承父母之命采桑，其他则不曾在意。”一个乡野女子不慕荣华富贵，使得齐闵王大感兴趣，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贤淑女子啊，当即下令空出后面的车辆，准备载她回宫。不料素留女心平气和地说：“大王不弃，私心窃喜，然未禀明父母，即是私奔。大王若不能以礼相求，则虽死不能相从。”难得齐闵王竟然完全尊重了他的意愿，果然非常正规的则吉日良辰带着厚礼来迎。按理说素留女应该沐浴更衣，盛装打扮迎接才是吧，但是人家不，依然布衣金钗，随使者登车而去。穿金戴银，花枝招展的齐国后宫佳丽看见他们的大王以礼迎娶的圣女竟是如此邋邋遢遢的村妇模样，不由得掩口大笑。等到见到他的脖子底下竟然还有一个大瘤子摇摇晃晃，更加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对此齐闵王厉声怒斥：“貌美不如德美，涂脂抹粉何如素面自然，而锦绣其外，败絮其中，又有何意？”素留女接过齐闵王的话说：“过去尧舜纣桀都是天子，尧舜以仁义为本，安于简朴，毛刺不剪，彩船不断，后宫后妃衣不重彩，食不重味，千载以下而为人津津乐道，称颂不衰。桀纣以奢华为物，习以酷苛，酒池肉林，穷奢极欲，而后宫弄珠玉，笙歌不歇，纸醉金迷，结果身死而国亡，为天下所笑，是为暴君。妇人女子贵能相夫教子，守贞不二，又何必虚伪矫饰以媚人？”说的一大群嫔妃是哑口无言啊。齐闵王更是拍手称善，立即下令拆除层楼重阁，填平池泽，损善检阅，停住院囿，后宫不得佩戴珠玉，也不得衣着彩衣。可惜素留早逝，齐闵王从此失去了一个有力的贤内助，以至于后来流于骄矜自大，更贸然攻打燕国。燕昭王以乐毅为将，长驱直入，几乎灭掉了整个齐国，齐国也逐渐地失去了昔日霸主的地位，而齐国因以大智者丑女之功也。好了，说完了素留女，我们再来说一说东汉贤士梁鸿之妻孟光的故事。人们常用举案齐眉来称赞夫妻之间的平等和睦与敬爱，那这个成语讲的就是东汉贤士梁鸿的妻子孟光的故事。话说孟光未嫁的时候，有人给他做媒，他都不肯，说是必嫁梁鸿。那么这梁鸿是谁呢？他是当时的一位大名士，是位儒雅倜傥的美男子，当地不少达官贵人、名门望族都梦想着把女儿嫁给他，所以当人们听了孟光的话后，都讥笑他是不切实际，取笑他眼界太高。梁鸿此人因家贫好学，重于操守，知名四方，当时许多人家都央求别人来说媒，愿意将自家靓丽的女儿嫁给梁鸿，但都被他一一谢绝。偏偏他跟又胖又黑的富家女孟光由相互仰慕而最终结下了终身。初婚时，孟光高兴地穿着锦绣衣服，带着金银珠宝饰物，但是梁鸿却皱着眉头一直不理他。孟光就问梁鸿说：“我十分仰慕和敬重你，愿意嫁你为妻，你为何这般冷遇我？”梁鸿道：“我闻你贤德有名，想不到你这样爱打扮，岂是我的心愿？”孟光听了羞得满面通红，立即更换衣衫，从此勤奋劳动，处处帮助梁鸿，夫妻二人恩爱有加。梁鸿看不惯官场争斗，不愿为官，孟光就随着他一道隐居于霸陵山中，过起了男耕女织、咏诗书以自娱的 田园生活。有一次，梁鸿经过京师洛阳，看到帝王宫室奢丽，想到老百姓的劳苦，不禁感慨万分，因作《五一歌》批评了朝政。汉章帝知道之后大为震怒，缉捕梁鸿。梁鸿从此只得隐姓埋名，带着孟光逃亡。据传他们俩先到山东，又跨淮河过长江，一路来到吴地。因为仰慕太伯高峰，就在太伯墓地铁山安顿了下来。梁鸿夫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辛苦，但是夫唱妇随，相敬如宾。传说梁鸿每天劳动而归，孟光总是会把饭菜准备好，双手将盘子举得齐了自己的眉毛那么高，送到梁鸿面前请其食用。这也就是举案齐眉这个典故的由来。梁鸿夫妇隐居在无锡一带，常常徜徉于山水之间，赞山川之秀丽，抒心中之不平，忧百姓之疾苦。据说梁鸿庇护著书千余篇之多，还帮助无锡人民兴修水利，疏浚了惠山古溪，这便是无锡亦称梁溪的由来。人们为了感谢和怀念这夫妻二人，将铁山改为了红山，把他们俩的故居称为了红隐堂。这红隐堂至今犹存。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是中国古代丑女的故事。黄阿丑这个人，相信很多人都并不熟悉。其实她就是大名鼎鼎的诸葛亮，诸葛武侯的妻子。下面呢，我来给您讲讲这诸葛亮这位丑贤妻的故事。诸葛亮生在汉灵帝光和四年春3月5号，地点是琅琊郡。由于父母早亡，由叔父抚养成人。在天下大乱之际，他的兄弟姊妹随叔父一道来到了荆州。当时在关中丧乱，中原鼎沸之际，荆州还算得上一片干净的乐土，因此各地的达官进身、商贾世子、乡帅前来避难，形成了空前的畸形繁荣。诸葛亮一家在荆州城外20里的隆中，经营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小农场。时间在一天天的流转，诸葛亮的叔父亡故，大哥诸葛瑾远赴东吴做官，而姐姐诸葛慧远嫁到了南漳，家中只剩下诸葛亮和他的弟弟诸葛均。诸葛亮过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的生活，转眼之间已然25岁有余。在咱们今天的人看来，一个男人25岁尚未婚配，实在是稀松平常的事儿，对吧？但在古代，尤其在兵荒马乱的那个年月，一般15、16岁甚至13、14岁的男子就结婚，像诸葛亮这样25岁还未成家，就显得有些跟社会格格不入了。以诸葛亮的条件，必然是名门世家选择乘龙快婿的理想对象。但谁也没料到，25岁的诸葛亮却找了一个丑女结了婚。裴松之为三国制作注引《襄阳记》，说到诸葛亮与黄硕的成亲，也是破除了世俗观念的。没有媒妁之言，是黄承彦自己找上门来问诸葛亮提亲的，说是自己有一女儿长得很丑，但是才华出众，结果诸葛亮就这样答应了。这看起来有些不太可能，按常理揣测，应当是诸葛亮对于黄承彦的道德文章早已有所了解，而对于黄硕的基本情况似乎也略有耳闻。但即便如此，诸葛亮也不至于潦潦草草地答应了自己的婚事，毕竟这是终身大事，黄承彦也犯不着把亲生女儿迫不及待地送进笼中。既然东挑西拣，诸葛亮自然有他既定的标准。 黄承彦呢也看透了诸葛亮的心思，认为诸葛亮对于大家闺秀和美貌佳人都是不屑一顾的，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就是他志在邦国，淡泊寡欲，他需要的是一位才德具备的贤内助，而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的美貌女子。因此黄承彦才敢冒昧当面地替自己女儿说亲。诸葛亮看似随便的一打，实际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事情不应当是黄承彦把女儿送过来，而是诸葛亮亲自前往。对诸葛亮的到来，黄承彦也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老早就吩咐家人，只要诸葛相公一到，不用通报，请其径行登堂入室。这是一项特殊的礼遇，诸葛亮兴冲冲地昂首而入，不料堂屋两廊间突然窜出了两条猛犬，直往客人身上扑来。李湘闻声而出的丫鬟连忙朝着两只猛犬的头上拍了一下，霎时两只猛犬就停止了扑跃之势，再把他们的耳朵拧一下，两只凶猛的猎犬竟然乖乖地退到廊下蹲了下来。诸葛亮仔细一看，原来两只猛犬都是木头制作的机械狗啊，诸葛亮此时不禁哑然失笑。由木犬、图画、花草，诸葛亮已经把黄家闺女的模样与才干在内心深处凭着自己的想象绘制出了一幅轮廓鲜明的画，他知道这就是他追求的目标。 在中国古代有着这样几位女子，她们虽然长相丑陋，但是却因心地善良、德才兼备而被后人称为美女。迷幻时空为您讲述中国古代丑女们的故事。 诸葛亮把黄硕娶回家门，他的邻居们都以貌取人，不明就里啊，讥讽诸葛亮。不过这些人哪里知道诸葛亮正是得其所哉，庆幸自己娶到了一位贤德的媳妇儿。话说黄硕到了诸葛家后，里里外外的粗活与琐事都按部就班地处理得妥妥帖帖，诸葛亮自然是深受其惠。不只是诸葛亮本人受到了这位丑媳妇儿无微不至的照顾和侍候，就连他的朋友也时常在笼中诸葛亮的农场盘桓，受到了这位丑嫂嫂的亲切照顾，人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久而久之，远远近近对诸葛亮的这位丑媳妇儿态度开始改变，从卑视到漠视，由漠视而重视，而且这位丑妻子还是成就诸葛亮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千秋大业的幕后功臣。咱们都知道诸葛亮六出祁山，威震中原，发明了一种全新的运输工具，叫做木牛流马，解决了几十万大军的粮草运输问题，又发明了连弩这种新式武器，出奇制胜。实际上这些都是他的丑媳妇教他的呀。此外，诸葛亮五岳渡泸，深入不毛，七擒孟获，为避瘴气而发明的诸葛行军伞、卧龙丹也是他的媳妇教给他的。刘备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跟着刘备出生入死，他的丑媳妇儿常常带着幼儿诸葛瞻守在隆中的家中静候佳音。后来位居丞相夫人的黄硕在隆中带领家人在宅前宅后植桑树800株，以倡导蚕丝的生产。对此，诸葛亮在《前出师表》当中说的是一往情深。诸葛亮身为丞相，贵为武侯，忧劳国事，日理万机，教育子女的责任自然全落在了这位媳妇身上。诸葛瞻后来奉命镇守绵竹，邓艾兵临城下，不受威胁利诱而壮烈成人，他的儿子诸葛尚也同时殉国。晋代统一天下后，曾召诸葛亮的第三个儿子诸葛怀到洛阳封赠显爵。诸葛怀上表说，臣家在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衣食自有余饶，才同伶俐，无补于国，请得归有下，食龙赐也。晋武帝司马炎也只得顺其志向。可见诸葛亮的遗训和诸葛夫人的遗责仍然在他们的后人身上展现出圣洁的光辉。

战斗英雄黄继光， 抗联战士赵一曼， 英雄儿女王成， 红湖赤卫队韩英， 威震敌胆结阵国， 视死如归的江姐。 嗨， 这怎么意思？ 少林寺小和尚。 没辙了，咱把小和尚搬出来了。 怎么样？ 叮叮， 怎么意思？ 双枪老太婆来了。怎么样？ 男英雄可数不胜数啊， 女豪杰不计其数啊。 电影《小兵张嘎》， 歌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姊妹俩比你多一个呢。 啊，你这比数呢？ 你瞧， 我狼牙山五壮士，你俩，我五个。 我气壮山河八女投江，又比你多仨。 我南京路上好八连，一个连。 我红色娘子军一个军呢。 呵， 唇齿牙喉舌，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紫竹就是干白细毛，虎不食下尖，中间透壁花葱。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归眼呐。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心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就要和您说说马季的儿子马东给赵岩提词儿的事儿。马季平时总会在家里创作相声段子，他写段子的时候，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住语气和感觉，总会边写边说。时间长了，马东不知不觉就记住了许多父亲作品中的词句。有一次，马季和徒弟赵岩在家中排练，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赵岩在排练中出现了忘词的情况。小马东看着急得满头大汗的赵岩大哥，实在是憋不住了，就从自己屋子里探出头来，帮他把下一句台词接了上来，还朝赵岩坏坏的一笑，那意思连我都记住了。通过这件事啊，马季也了解到了儿子潜移默化中正在一点点的自学相声。但为什么马东最终没有走上相声道路呢？马季心中是怎么想的？听完了马东、刘伟、大山、周伟和郑健在2009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合说的群口相声《五官新说》，红酒再慢慢告诉您。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和我的五官给您 拜年了。 我是马东的眼睛，我祝大家眉开眼笑。嘿，我这眼睛多喜庆。 我是马东的耳朵，我祝您耳听八方， 大耳朵有福。 我是马东的嘴，我祝大家笑口常开， 我的嘴会说话。 我是马东的鼻子，我祝大家 Happy Chinese New Year。 为什么到我这辈儿改外国鼻子了？ 羊鼻子大呀，您喘气痛快。 对， 您喘气痛快。 我痛快什么呀？麻烦了。 怎么了？ 昨天晚上我酒后驾车，让警察逮着，驾照给扣了。 怎么办？ 我可没看见啊。 这跟我可没关系啊。 停， 没 有。干嘛？又犯老毛病，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说，来，谁先说？ 眼睛， 你 先看见。 您请 来， 请 眼睛啊，你看得最清楚，你先说。 我说什么呀？ 酒后驾车呀。 哎呦，你酒后驾车了。 我说您看着我说行吗？ 我这不看着你呢吗？ 这是看着我呢吗？我在这儿呢。 哦，你在这儿呢。哎，你好，你好。 我这什么眼睛？这是 您不知道，马东这眼睛有毛病。 我眼睛有什么毛病？ 斜眼儿。 我斜眼儿 也不老斜。 什么时候斜呢？ 一看见女的他斜上了。 我就算斜眼，昨天你也看得见警察，来的是男警察，呱唧我把眼睛闭上了。嘿，这他就算躲了。 他推脱呀。 你说什么？ 他这简直就是推脱。 听听听听啊，人家这个态度，作为一个外国鼻子，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脸上，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什么精神？ 这就是蹬鼻子上脸的精神。得了，鼻子你说说吧。 我说什么？ 酒后驾车呀。 你酒后驾车了？ 你在场。 哎呀，这可是中国人的内政啊，哥们儿，我就不参与了。 嘿，这时候他不参与了。 不是，马东的鼻子有毛病大家都知道啊。 我这鼻子有什么毛病？ 没窟窿眼啊。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死个堂呢，我有眼儿。 有眼儿也没用啊，那天我一直打喷嚏啊，错什么都不知道啊，我 嘿他也躲了，没关系，我问问这个耳朵， 昨儿那洋河大曲还不错， 找你呢。 你呀、啊、我跟你不是马东这耳朵呀 有毛病，我知道你是这句，那你也得说说。 您说什么？ 我让你说说。 大点声说什么？ 我让你说说。 哎呦，怎么干张嘴不出声了呀？ 我这是干张嘴吗？ 他说什么呢？ 谁的钱包？ 我的。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不是那个，您说什么？ 又来了。你呀，你可别装听不见。 明天您要上法院，这大过年的干嘛去？ 你是诚心 你要离婚？为什么呀？ 诚心俩字听不懂。 第三者是冯巩，你是冯巩这人多讨厌，你跟你 我不信你听不清。 离完你要娶董卿， 你这纯属是装蒜。 朱军死活还不干， 这都谁跟谁呀、啊？ 不行娶徐静蕾呀、啊？ 怎么这么乱？ 哦，岳父是毕福剑呀、啊！ 你走吧你。嘴嘴，你也跑不了。你说说， 不就酒后驾车点事儿吗？ 对呀， 这事儿还用再说吗？ 啊！ 再者说，马东这嘴有毛病，大伙都知道。 你等会儿，他们仨说我有毛病，我都认了。我打听打听干什么呢？我这嘴没毛病。 是啊，你说话的时候，你这嘴肯定没毛病， 对不对啊？ 但是你一喝完酒， 怎么了？ 你都拖沓不拖拖？ 我什么？ 你都拖沓不拖拖？ 他说什么？ 他说你说话不清楚。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你呀、啊，把舌头捋直了。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好好说。 拖就拖，拖成是这样的。昨天马东埋葬要找几个人要坐一坐，坐一坐之后找个地方就坐下了，坐下来之后有人提出来了，咱得点吧，他说了，得就得吧，谁怕谁呀？噔，倒了，喝，倒了，他就喝一杯，喝了，喝一杯，得了，赶紧的，拜拜，再喝，倒一瓶，倒一瓶，走，来，推。他这一推，后边走，最后把他嘎嘣，最后大家倒， 我是那样吗？我这舌头要这样，我甭喝酒，警察也得给我带走了。看看你们四个，事到临头全想躲，咱们那本子怎么能要回来呀？就你们这个态度， 哎，脑袋， 哎， 你这态度就不对呀、啊。 我这态度怎么了？ 你得好好跟警察说呀。 哎，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警察叔叔， 叫叔叔啊。 酒后驾车是我们的不对， 对， 但是责任是你们的。 哎，责任怎么归警察呢？ 我们马路上有公交专线， 对， 有奥运专线， 对呀、啊， 为什么不设一条酒后专线？ 给酒后驾车设专线， 便于您管理啊。 这怎么管理啊？ 您一看晃晃悠悠开过来一辆 啊， 赶紧上前，您好，喝了，别慌，请走酒后专线。 让这酒后驾车都走那一条线上去， 绝对不行，造成新的交通拥堵。 那怎么办呢？ 分单双号。 这还分单双号呢？ 135喝白的走，246喝啤的走。 嘿，那混着喝的只能礼拜天走。 没错，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分组嘛。 还能分组呢？ 喝二锅头的礼拜二走，喝五粮液的礼拜五走。 嘿，那喝金六福的只能礼拜六走， 分得多清楚。 什么乱七八糟， 行了， 多出主意， 别听他的， 不能听他的。 我说你见着警察你得这么说。 我怎么说呢？ 警察舅舅。 警察怎么到你这儿叫舅舅啊？ 我是外国生的外甥。 对，外甥 不是你， 外甥是得叫舅舅。 酒后驾车的事情啊，确实是我们的责任。 对， 但是警察是讲法律的。 法律 啊，这法律呢，用英文那叫 law。 law。 当然了，捞多捞少，怎么个捞法啊？这就看你的技术啊。 你以前在加拿大是打鱼的。 不是，我说的是法律啊。 法律 是讲证据的。 对。 证据是讲逻辑的。 对。 逻辑是讲道理的。 对呀、啊。 道理是可以讲不清楚的。 对。啊，不对，不对啊，不对。 啊，道理是一定要讲清楚的。 哎，这句对。 哎，对，那么道理用英语怎么讲啊？ 它是道理我还真不会讲。 哈哈，你看看，连道理都不会讲 啊， 那你怎么能讲清道理呀、啊？ 嘿，我 我让那大鼻子给我绕进去了。 脑袋啊，千万别听他的， 不听他的， 跟警察说这有用吗？ 没用。 你应该强调咱们中国国情。 那我应该怎么强调呢？ 你这么说呀， 啊， 你说那个警察大大， 警察大，你们怎么一个毛病？ 我肯定不一样啊。 那你怎么说？ 我这么说呀， 啊， 警察大大，听我说，您千万别生气。酒后驾车这事儿跟我一点没有关系， 嗯， 我们老板来请客，让我一块儿跟去，红的黄的皮的羊的还有两箱大曲， 酒到齐了，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我不能客气。 对， 既然坐在一起， 怎么样， 统统喝下去， 喝上喽！ 警察，我告诉你，我酒量没问题。今天我没运气，让我碰见你。警察，我告诉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还敢酒后开飞机。 来，去那边飞去，太可气了。 我必须得说两句， 你得说说， 冲他们三个这个态度，你那驾照要不回来， 彻底要不回来。 你得跟警察这么说。 我应该怎么说呢？ 警察老爷， 警察老， 我这个问题啊， 老爷像话吗？ 娘家人吗？ 同志， 警察， 同志， 同志， 对， 酒后驾车肯定是我们的不对， 态度好。 但是酒后和驾车这是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 酒后的问题就不要再说了。 这哎， 咱说一说我为什么要驾车？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驾车呢？ 啊， 因为我要回家。 对， 回家为什么要驾车呢？ 为什么呢？ 因为家住得远。 对， 家为什么住得远呢？ 为什么呢？ 因为在郊区买的房。 对， 为什么在郊区买房呢？ 为什么呢？ 因为厂里房价太贵。 对， 为什么房价太贵呢？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次贷危机。 对， 为什么次贷危机呢？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金融滑坡。 对， 它金融滑坡。 你等会儿，你想把我蹬哪儿去？这是什么嘴呀？你是，你就给我说说酒后驾车的事儿。 酒后驾车，这算让我 脱。行，您看见了吧？连推带躲。我跟你们说，现在什么环境？问责制，出了事儿得有人负责。你们说谁负责？ 脑袋 啊！是我负领导责任，你们四个也得分出谁负主要责任。 嘴！ 哎，凭什么我负主要责任？ 喝酒，你不喝那酒，我们能出这事儿吗？ 就怨你， 你知道吗？ 还怨我？ 嗯， 要不是你耳朵根子软，最后那杯白的我能喝下去吗？ 这是喝是喝了，问题警察急咱们时候让你吹气儿，你那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 对呀，你废话，要不是你羊鼻子喘那么多气儿，我拿什么往外吹呀？我 那你眼睛，你要是早看见那个警察，我们不就绕过去了吗？ 废话，来的警察要不是女的，我才不往前凑呢。 你 就别来警察， 你别吵了，干嘛呢？让大家看看像话吗？你推我，我推你，就这么个推法能推得干净吗？ 不能。 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不能。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 啊， 我跟你们说，明天交通队咱谁都不用去。 怎么了？ 我给警察那个驾照啊， 啊， 是白岩松的， 全推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马东、刘伟、大山、周伟、郑健合说的群口相声《五官心说》。说起马季为什么没有让儿子马东走上相声道路，他在自传《一生守候》中是这样写道：回顾我从事相声的经历，甜酸苦辣都有，但是苦的酸的占一多半，因此我不希望我的儿子马东走我这条路。另外，我也看到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成功例子很少，所以我的儿子我不让他学相声。正是基于这两个因素，马季割断了儿子的相声缘，而马东也在电视行业找到了自己施展才干的位置，这让作为父亲的马季欣喜不已。好了，聊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还将和您一起聊聊马季在生活中的爱好。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刘鹤刚演唱的《父亲》。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想想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握你的双手，握到了艰辛。